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教育部呢日前发布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北京市教委呢响应了要求，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1到5年级的学生开展暑期托管服务。那公办暑期托管班的试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们暑期看护难的问题。但是一方面呢，公办暑期托管班还属于新兴事物，在提供看管服务的时候呢，应该注重关注学生们的人身安全，但另一方面，家长啊也从不同的渠道去寻找其他的托管或教育培训机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假已至，那么报托管班的话需要防范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不购物就辱骂甚至威胁游客，不进店消费就将游客弃之街头。2018年的上半年，在对10条北京一日游线路进行体验之后，发现竟有超半数存在强制消费的现象。如今3年已经过去了，同线路重体验强制消费旅游线路终于清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2021年北京旅游消费体验调查，透露了一日游强制消费基本杜绝这一信号。昨天我们在警法在线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关注了重庆市南岸区锦江华府两幼童坠楼案。那么这起案件在昨天上午呢，昨天上午呢是重庆市第5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那记者从参加庭审的人事处获悉，被告人张波、叶成晨当庭都表示悔罪，但叶成晨否认案发当天割腕逼迫张波将两个孩子扔下楼的情况。庭审当中，主从犯认定问题成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辩论的焦点。那么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呢，因为叶成晨不能够接受张波有小孩，在2020年2月左右，张波离婚当月，两个人便共同商议谋害雪雪和杨洋啊，张波这两个孩子。那经过多次讨论呢，决定采用意外高坠的方式杀死雪雪和杨洋。此后呢，叶成晨曾多次催促张波作案。2020年10月，张波曾伺机作案未成。2020年11月2日的下午，张波将自己的两个孩子从15楼家中扔到楼下，导致两个孩子死亡。参加庭审人士说，公诉机关发表公诉意见的时候，用了4个集齐来描述张叶二人犯下的罪行，并建议法院严惩两名被告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重庆市第5中级人民法院在庭审结束后的通报当中称，在最后陈述阶段，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两被害幼童的母亲陈美林当庭表示撤回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严惩两被告人。7月24日的15:48，长春市消防支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位于净月区金城街和银丰路交汇处的一栋3层建筑发生火灾。该建筑为吉林省远程物流有限公司和李氏婚纱梦想城共有。那么火灾呢，目前一共造成了15人死亡，25人受伤，15名遇难者的身份全部确认，企业法人已被控制，目前已成立吉林省长春市724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原因。 根据平凉市政府新闻办的消息，7月26号的14点10分左右，河南省驾驶员李洪杰驾驶大型普通客车，车上人员均为赴青海格尔木采集枸杞的务工人员，由河南正阳县出发前往青海，途经青兰高速1487公里处的时候，车辆驶出路外发生侧翻，截止到26号的18点，已造成13人死亡，肇事司机2人，涉事包工头1人被公安机关控制，剩余47人已送至当地医院进行救治，伤情基本稳定。7月26号网传南京已有300多例感染者的消息，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内容为捏造，目前公安机关已对该网民张某散布谣言搅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依法予以行政警告的处罚。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暑假已至报儿童托管班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哎，杨杰你好。 主持人好。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儿童托管班的事儿哈。的确啊，这一段时间涉及到这种暑期托管班的话题呢，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注哈。因为很多家长啊白天都要上班很辛苦，家里呢又未必能够有这个其他家人啊天天的照顾自己的孩子。那么孩子应该怎么去照顾，而且在暑期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一些危险啊，成为了很多家长啊在工作的时候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暑期托管班的确是为家长们的这样一种担心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啊，一种比较好的解决的途径，但是也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通过几起真实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哈。那么在这种儿童托管班的过程当中，报班的时候啊，接受托管服务的时候都发生过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大家应该如何来防范。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怎样的，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小美呢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平时爸爸妈妈工作都特别忙，一放暑假小美就无人照看了。经人介绍，小美的妈妈知道小区附近开办了一个托管班。 嗯， 这个托管班是在工商登记过的。 哦，他还特意查了一下， 对， 是个正规托管班是吧？ 对， 嗯。 然后这个托管班平时既监督孩子们写作业，也能够提供一些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场所。再加上这个托管班就在小美家的小区里，收费也不高，所以小美的妈妈就特别满意，很快就帮小美办了托管。 嗯。 一天呢，托管班的小李老师带学生们到小区进行户外活动，这个时候孩子们都在嬉闹，小李老师口头上予以劝导之后，孩子们并没有听从，仍然继续相互打闹。 嗯， 就在互相打闹的过程中，同在同一个托管班的小勇呢就一直追赶小美，两个人跑到墙边的时候，小勇推了小美一把，小美的面部就磕碰到墙壁上受伤了。 嗯， 第二天呢，小美就被父母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为门齿粉碎性根折。之后呢，小美又多次到医院就诊。 嗯，那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诉讼哈。 对， 那么后来是这个小美的母亲哈告的谁呢？ 他起诉的这个侵权人小勇，还有这个托管班。所以是两个被告。 嗯，那么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 他要求小勇和这个托管班呢一同来承担小美的医疗费、精神损失抚慰金、护理费。 嗯嗯，那后来啊，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在确定责任的时候，是如何来确定的这个责任的比例呢？ 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最终确定小美和小勇因为互相打闹各承担了 20% 的责任，托管班承担 60% 的责任。 哦，大部分责任还是托管班的啊。 对， 那为什么法院会这样分配责任呢？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里责任的划分呢，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过错推定责任。 嗯， 咱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在教育培训机构受到人身损害时的一个赔偿规则。 嗯， 就是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嗯， 咱们刚刚实施的民法典第1199条也专门规定了教育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身损害的一个过错推定责任。 嗯，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嗯， 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嗯，这是法律上的相关规定，是吧？那咱们具体来落实到这起案件当中，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那为什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托管班要承担60%，而这个小美自己还要承担20%？ 这个是因为咱们回到这个案情，在伤害发生的时候呢，小美和小勇虽然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他们在这个公共场所追跑打闹期间，小勇推搡了小美，是导致小美这个门齿折断的直接原因，所以小勇呢作为侵权人，他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小美也参与了这个追打跑闹的过程，所以自身也承担一定的责任。两名学生都没有听从老师的管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都是有过错的。而且损害后果发生之前，小美和小勇已经多次发生肢体接触了。刚刚案情中提到，他俩一直在推搡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小李老师作为这个托管机构的管理人呢，他没能尽到一个注意义务并且及时的制止，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托管班作为责任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孩子的家长还这个担心托管班不是正规的，去查了一下， 对， 发现这个托管班呢的确是有工商登记的，并不是那种黑托管班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发生了问题，其实也就是说在托管班，就是这种没有经过登记注册的正式的托管班和已经经过登记注册的托管班，其实对于孩子的安全这个方面哈，都应该来更多的注意哈。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这个托管班的管理者啊、托管班的老师，包括这个孩子的家长啊、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 当前呢，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把孩子送到托管所去。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托管机构，就当然应当对所接收的小朋友们都尽到一个照顾和看护的义务。但是咱们实践中，很多托管班都是老师多，老师少， 老师少， 对，小朋友们 多，对， 所以老师很容易就看管不过来。而且现在咱们实施这个公办暑期托管班之后啊，不少学校就把不同年级的学生集中到一起，统一去看护或者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发生不同年级的学生产生矛盾冲突的情况。所以咱们要确保小朋友们在托管班的人身安全啊，不能完全依靠托管所的老师，还要在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孩子在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时要注意尺度，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另外呢，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小区里面的，因为现在的确啊，小区当中存在一些托管班，而那么孩子们他所活动的这种区域和空间呢，除了在小区的这个托管班所这个租的或者说个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空间之外，还有小区里面的公共活动场所。那么在小区的公共活动场所和这种固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的公共活动场所还不太一样，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小区里面还也有遛宠物的，是吧？不同年龄的人都有。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对小区的对托管班的老师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啊？ 那是肯定的，老师们一定要注意小朋友们的人身安全。 是的。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呢，又是个怎样的情况？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第二起案件是这样的，周女士呢没有办理工商登记， 就在一个小区楼内开办了一家托管所。 哦，也是小区里面的是吧？ 对、不同的就是呢，他并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开办这个托管所的资质。 是 这样呢，他之后就为放假的数名小学生提供午饭，饭后安排活动或者休息，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一年的暑假呢，周女士就收取了咱们这个案子的原告小雨的母亲陈女士2300块钱。小雨今年才7岁。周女士为小雨提供安排午饭呀、活动或者休息这样的服务。 因为母亲要上班是吧，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孩子又正值暑期哈。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中午啊，小雨在饭后没人看护的情况下到楼下玩耍的过程中不小心摔伤了，当天入院治疗，诊断为左肱骨踝骨折。小雨的父母啊就把这个周女士起诉到法院来了，要求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等的费用。法院受理之后呢，认为周女士作为小雨的临时监护人，负有保护小雨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责任与义务。小雨呢在没人看护的情况下玩耍期间受伤，那么周女士对小雨未尽到充分的保护义务，应当承担90%的赔偿责任。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小雨的父母啊，在选择托管班的时候没有审核托管所的资质，那在选任托管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法院判决小雨的监护人承担10%的责任。 那么这里面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哈，叫做这个临时监护人是吧？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叫临时监护人？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呢？ 咱们的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呢，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咱们这个案子里就是小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母亲陈女士委托被告周女士负责小雨的午饭啊、活动啊、休息，所以小雨的监护人陈女士和被告周女士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委托监护关系。通过这种委托关系呢，小雨的监护人陈女士将本应由其承担的部分监护责任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也就是在托管期间转移给了被告周女士。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转移给了这个周女士。 对， 是吧？ 对。 那么临时监护人他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就和这个监护人一样呢？ 对，差不多。所以周女士作为小雨的临时监护人也是负有同等的保护小雨人身安全的义务。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小雨在出去玩的时候受伤了，那周女士你作为临时监护人你就应该承担责任。 对。 那么另外呢，法院最后还判决哈，这个小雨的父母还要承担10%，这个是不是也因为跟周女士没有经过工商登记啊，她的父母没有仔细去审查有关系呢？ 在这个案子中，法院就是考虑到这个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小雨的父母，在选任托管的过程中没有审核资质，所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咱们在审判实践中呢，这个一定的责任如何划分，其实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的。那法院在考虑责任分配时，也会根据不同的案情来考虑不同的责任划分。你比如说，如果这个案子中父母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并且告知了托管所孩子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孩子在性格或者身体方面存在一些缺陷，请求这个托管所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不必承担责任了。 对，但是有些家长啊，可能出于无奈，比如说他也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但是发现这托管班没有资质，但不过呢，他又觉得白天如果有人照料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些。那就是在他审核了之后，他还是心甘情愿的把孩子送到没有资质的托管班去托管。 对， 那这时候是不是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他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会有所不同？ 这个时候其实跟这个案情也是一样的。那你肯定是有其他的托管班可以选择的。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没有工商登记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托管所，那这种情况下父母肯定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好的，好，那么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哈，在片花之后呢继续今天的警法在线。 法律的力量 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在暑期哈、涉及到未成年人托管的相关的话题。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杨杰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都是孩子在这个托管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而且呢，涉及到的托管班呢，也都是设置在这个小区内。一步的，那么第三起案件就不太一样了哈，它呢并不是在这个小区内部的啊，而是一个这个培训机构啊，是一个暑期的培训课程。那么这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请杨杰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叫小乐，小乐呢今年7岁，他马上就要升入2年级了。然后看着周围的孩子们都报了各种培训班，小乐的母亲王女士也开始着急了。所以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呀，王女士精心为小乐选择了一家连锁培训机构，在这个培训机构购买了暑期英语培训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是每节课600元，一共需要上12节课。应教育培训机构的要求，王女士在签订这个教育服务合同之后呢，一次性支付了全部7200元的课程费用。然而在上了6节课之后，这家培训机构就因为经营不善，无法继续提供课程培训，致使教育培训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之后呢，王女士也多次跟这个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协商，要求退还剩余未消费的课时费3600元。但是培训机构均以资金短缺为由拖延退款。王女士无奈之下呢，就把培训机构起诉到法院了，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同时退还剩余的课时费3600元。 后来呢？ 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王女士提交了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培训费的发票呀、培训机构张贴的关闭通知，以及王女士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法院就根据王女士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支持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但是这个培训机构啊，因为经营不善，它关门了，所以说3600呢，虽然说法院支持了，但是最后呢，是不是能够执行回来，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仅是从这个审判这个阶段跟大家来分析哈。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就不涉及到孩子们受伤害的问题了，主要是一个暑期培训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发现，的确在每年的寒暑假。除了这个家长们会给孩子们报一些这样比如说什么击剑班啊游泳班啊跆拳道班之外，这种各种课外的培训也是非常多的。往往家长啊其实比孩子都忙，他得陪着孩子从这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时候您觉得通过这样一起案件，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在这个审查培训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办学条件办学资质办学能力这一块应该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应该这个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个案件其实是涉及到当前情况比较多的预付式消费的情况。这个案子中，王女士给孩子预付了培训费，也就是在课程结束之前就把所有的费用都缴纳完毕了。当前呢，很多教育或培训机构都在推荐家长们进行这种预付式消费，因为这种预付式消费啊，优惠力度往往都比较大，所以家长们也都同意。但是呢，一旦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倒闭了，那么预付费的家长只会吃更大的亏。但是在此类案件中呢，法律事实往往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如果协商不成呢，家长或者孩子们也都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在诉讼的时候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证据的保存，比如说像这个案子中的王女士一样，她注意保存了自己的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费用的凭证、已完成或者未完成的课时情况等等。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在诉讼的时候要注意诉讼的主体问题。如果说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孩子，那么诉讼的原告也应该是孩子，但是家长呢，可以作为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提起诉讼。 那么这一块呢，还要提醒大家啊，那就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校外培训机构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资质的问题、办学能力的问题、师资条件的问题，也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位这个母亲哈，王女士，她还是经过精心的选择啊，可见她不是选了这一家，她也对比了很多家，但是结果还是出现了问题。那您觉得这个原因在于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当前很多的预付式消费这个培训机构倒闭，很多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不可抗力因素。如果说这个教育培训合同涉及疫情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互相体谅，然后本着一个风险共担的原则，和教育培训机构协商解决纠纷，共同度过危机。另外，家长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建议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呀之类的，查一下这个教育培训机构有没有涉案的情况。如果说有涉案的情况，可以查一下他是目前有没有被列为失信执行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保证教育培训机构资金链上有没有断裂，或者是后续的教育培训合同能否正常履行。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谢谢。 谢谢。 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有。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这个暑期的话题哈，跟大家说说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如果犯了一些错，法律会如何的来解决。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会犯一些什么样的错呢？明天我们将跟大家来讲一讲，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在节目的最后呢，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13:12再会。 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